少不会堆积烦恼。谁说我要不到，不过是后味道。让我发抖，温柔攻击你要见招。哦，爱情上人似黄金当归，甘草人群交配的重要。 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这是伍思凯，他自己作曲并演唱的一首《幸福药草》，这也是电视剧《福气由安康》当中的主题曲之一。而接下来也是一首主题曲啊，这是由张艺兴、姜文还有李小璐为电影《从天而降》演唱的主题曲《青春快乐》。特别要提到的是呢，这首歌是由张艺兴参与到词曲创作当中的哦。 阳光明媚的早晨，我们一起来开车，自由的方向右转，抛开烦恼在左转，穿梭时间的荒漠，寻找失去的颜色，追着天边一片光明，越过传说那条河。 我开着车，你唱着歌， 一起来开车，自由的方向右转，抛开烦恼在左转，穿梭时间的荒漠，寻找失去的颜色，追逐天边一片光明，越过传说那条河。 我开着车，你唱着歌，前面就有爬山坡。 着车，你唱着歌，有爱路上不寂寞。花开花落，有谁舍得青春快乐？ 青春快乐。 从天而降这部电影呢，不仅是成为了小绵羊张艺兴他首部的大荧幕的主演作品啊，更成为他献唱华语电影主题曲的一个处子秀了。刚才听完的话，应该能够感觉到歌词呢是非常的口语化，所以朗朗上口，就更加的契合了电影这种合家欢乐的风格吧。那接下来听到的是刘宏华的《好好爱我》，你会听得觉得很耳熟。其实这是他翻唱凤飞飞的一首经典的名曲，让这一首当年男女老少都会唱的经典歌曲又穿上了一件新的衣服了。 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月河。 周杰伦《阳光宅男》，这在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也是成为了一个流行的词汇啊。这首歌是由周杰伦他自己作曲编曲的，同样是他的老搭档方文山作词。据说啊，这一首歌的 MV 当中的男主角呢，就是他工作室里的录音师，因为他觉得写到的这个宅男呢跟他很像。好吧，接下来听到的是戴佩妮《吹 BB》。在这首歌当中呢，戴佩妮是呈现出了跟以往完全不同的风格。 I'm ready! 写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

陶喆《黑色柳丁》就是他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，当时呢也是让很多人惊叹啊，这样的一张专辑，它应该是一个非常丰富的音乐空间吧。其实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朋友跟小军年纪一样大的，会偶尔怀念起有周杰伦、陶喆、王力宏、孙燕姿、蔡依林这五位的流行音乐时代呢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回归温暖好了，来到梁静茹的这一首暖暖，温暖你啦。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这首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都可以随便的，你说的我都愿意去，小火车摆动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，你说的我都会相信，因为我完全信任你。细腻的喜欢，浪漫般的厚重感，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，分享热汤，我们两只汤匙一个碗，多心烦，暖暖的好饱满。我想说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，去回忆里满足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，你说的我都会相信，因为我完全信任你。细腻的喜欢，你手中的厚实感，什么困难都觉得有希望。我哼着歌，你自然的就接下一段，我知道慢慢就在胸膛。我想说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，真心的对我好，不要求回报，爱一个人希望他都更好，打从心里暖暖的，你比自己更重要。我想说其实你很好，心里暖暖的。